Yeah.

一天圆满。

在我耳边相猛听，等马碰乱铃响啊，这不愿把陈寇碰啊。元江湖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九曲翻银冠顶梁，神树树枯木浓眉，精神满端正正，他的鼻直口阔地何方，后大大两耳垂纶，银盆面雄赳赳，膀炸腰圆气概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桃光，细挑那肋甲丝套，穿就古风里里，请高宝剑笑中装，你砸砸那湖中一摆，凋零间飞鱼盖，铁背铜胎，那宝雕弓一张，蹬一双那虎头战靴，飞薄地悬一堆，剑一二当在两旁，七匹那赶追风，银鞋寨情义敢，兵听将怕，那五高山飞枪来的是真定府长山将赵子龙，在长坂坡前藏把美名扬，悬哨放回听，家将禀说孙夫人携带小主去过江，赵云吃惊，连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暗影，把两把啦啦啦一催马来到那江边，见那船缓未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船，容俺赵云相送。这舟上见有人追赶，就气满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船齐出是各两道墙，五百儿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，赵云马上犯思量，这明明是那东吴定下的牢笼，急得们过江来把金竹筐，夫人过江有什么要紧，怕只怕小主的命有伤，我只恐即将大事托我等，